好，翻嚟第二节啦， 好 啦，第二节我哋讲啲军购消息噶嘛， 系， 咁咧就呢单就不得不讲啦，就因为啲 F35 咧又交货啊， 系， 咁呢个 F35 呢个交货呢个咧就即系嗱，据说咧依家咧佢哋制造嗰个架数已经去到300架啦， 系， 其实相当惊人啦。你反观我哋喺我哋国内嗰个歼二零做咗几多架？ 20架好似， 30架未到啊，系咪？咁人哋做咗300架啦，仲要系人哋咁先进战机嘛。 系， 咁同埋佢哋依家咧嗰啲生产线全开咧，据说嚟紧咧，佢哋每一年啊，去到唔知2025年啦，大概 系， 佢话咧一年可以做140架， 哇， 系咪好恐怖啊？即系你140架，你讲紧一个月可以做15架就系，唔系13、14架咧，起码 产线好强， 好劲哦。其实系好鬼劲噶，即系其实咧理论上咧，如果佢哋变态上嚟咧，一个月做 20架。 20架，哇！但系都好劲，其实一个月做10几架喎。其实咧，正常一个国家咧，一个月做2、3架都好劲噶啦。咁所以咧，F35咧嚟紧应该帮 Lockheed Martin 赚大钱。 全球供货嘛，要 真系好犀利哦。 系啊， 哇！其实有乜嘢公司系好赚过 Lockheed Martin 啊？ 而家暂时系噶， 都好难哦。真系好难，我买唔到佢啲股票，又真系阴公。 应该买唔到， 应该买唔到啊嘛？呢、這个。 住喎，應該買美國股票應該買到啊， 應該得咯。我抄下先。Lockheed Martin 應該係大升啊，我真係覺得好勁。 千祈唔好買波咁就得啦。 係啊，千祈唔好去。如果我哋資金球就，我講翻嗱，咁咧就呢個咧 F35，大家知咧，其實因為土耳其咧嗰邊未入貨嘅。之前我哋咪講過咧，美國係成日係唔想俾個佢入貨嘛。因為咧就覺得佢咧，如果咁樣咧，就兩邊舐曬咧，就好驚咧嚟緊 F35咧一啲嘅嘢，或者係美國嘅國安咧會泄露咗啲嘢。 係啊。 咁但系咧，依家唔理啦，基本上咧就已经即系唔知点解啦呢单嘢吓，即系嗰个分歧咧就仲未解决到。 系， 咁总之咧就依 F35咧嚟紧咧就会供货俾土耳其。 系， 系啦，咁咧就6月21号系啦，做出厂仪式，到时咧就嗌埋土耳其啲人过嚟睇咁样咯。咁然之后咧呢架机咧就会送去咧亚利桑那嘅空军基地，我哋叫卢克空军基地。 最惊啲陀料会扇咗俾俄罗斯啊！ 哇，如果咁啊大镬啊！ 系咯， 嗱呢个咧卢克空军基地咧大家常见嘅， 系 亚利桑那州。咁啲空军基地咧出名咧系咩咧？就系咧嗰啲氧气罩成日出事嘅， 系 啦，你见咧成日都呢个噶。咁因为呢个咧系训练飞行员训得好密噶，呢个有啲台湾嘅飞行员都喺呢度噶， 系 啊，其实好多都喺呢度噶，以色列啊啲都喺度噶。 系 咁咧，然之后咧土耳其人咧有一部分咧就会加入咗佢嘅战机嘅训练啊。咁依家咧，总之咧，成件事咧就参议院咧，其实咧原本咧就谂住呢个礼拜去投票，就唔俾佢。但系问题系，你其实你都米已成炊，而家你都要咩咯？即系而家你都攻击俾人咯，咁你点收翻咧？ 唔紧要，睇下投票结果如何先咯。反正机器做咗喺度，睇机器做咗喺度啦，睇下俾边个嘅啫， 系嘛？ 系啦。 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系有啲搞笑嘅， 系 啦。咁究竟咧就 F35 系咪会泄密？嗱，我 Alex 话斋，会唔会佢啲隐形涂料俾佢刮少少啊？ 系啊。 咁啊，俾咗呢个嘅俄罗斯咧。咁我真系唔知啦。 最惊 嘅嘢。哇，咁其实咧又调翻转啦，土耳其咧佢哋而家做紧5代战机嘛， 系， 跟住同 BAE 啊嗰啲合作紧嘛， 系， 会唔会调翻转咧？佢就从呢个 F35攞到啲灵感去做嗰啲5代战机咧？ 俾翻欧洲啊， 然之后咪自己开发咯，土耳其自己开发 咯，有个 BAE 可能又立啲啦，系嘛？ 系啊 ，BAE 立啲咯，因为佢一定要借助 BAE 咧个引擎技术啊，嗰类嗰啲嘢。 系啊， 咁然之后就可以令到佢生产一架机咧，就哇咁大陆就大镬啦呢镬。因为咧，土耳其而家咧，其实基本上嗱，中国咧嗰个军火出口咧，而家咪有无人机系最劲噶嘛， 系， 咁再加埋啲陆军嗰啲嘢啦， 系， 或者啲导弹嗰类嘢啦，其实咧依家咧，中国有个潜在好大嘅对手咧，我成日都讲就系、是、土耳其，第二个对手就系南韩，其实南韩都好劲，因为南韩都吸咗美国技术嘛， 系， 南韩我哋阵间会讲下咧，佢有一部轻型战机，其实几好卖噶，佢都系叫 T50， 嗰个训练机嘛， 系啊 ，TA50， 系啊。 因为佢可以攻击㗎嘛。 是啊。 有时我哋叫 TA50。咁呢就阵间都会讲。好啦，另外呢就讲返呢个美国呢。咦，美国呢佢呢依家呢就批咗喎，国务院。 是。 就话呢原来呢佢可以呢卖阿伯奇喎。 是。 咁向边个呢？印度。咁当然呢大家呢就会知呢，印度呢咁就佢呢个万国旗嘛。 继续万国旗啦。 係咪？咁 Alex 话斋，咁佢有几万国呢，就你佢最多嘅武器就係俄罗斯嘛。咁跟住都来自咩，例如法国啊、意大利啊、以色列啊，其实佢好得意嘅。 好似而家美国 propose 佢叫佢唔好买俄罗斯嘢喎。 因为呢依家佢想拉拢佢做呢个印太战略 喎。 你諗下佢连嗰个呢司令部都叫做印太唔知咩海军司令部嘛。咁所以呢如果你咁讲呢，其实拉拢印度嘅意味好强啊。咁依家印度调翻转啦，你拉我，我咪可以两边舐咯，又咪又可以舐俄罗斯，又可以舐美国，系嘛？仲要你自己攞过嚟个献身噶喎。咁所以咧，印度军方咧就如果嚟紧买唔买咧，阿伯奇应该都买啦，因为其实钱佢唔系冇噶嘛， 系啊，咁咧就提升翻佢哋军队。 咁但系而家印度有冇俄斯嘅直升机啊？武装 佢应该有啲米噶、啊， 米十七啲运输有啦，咁米廿四就唔知有冇啦。 应该有啲米噶系嘛？ 可能都应该有嘅。 系啦，有机会有。佢咧今次咧就应该咧一次过买咧就买埋佢啲装备嚟嗰啲我哋讲夜视器啦， 系 或者啲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啦，系咪啊？毒刺啦，空对空啦呢啲，呢全部都有嘅。 会唔会买埋呢个长弓雷弹咧？ 应该配埋啦，系嘛？ 应该配埋。 如果唔配埋，咁美国攻击力咪差啲咯。 佢唔系步步有长弓噶嘛？一步长对讲机有长弓，其他冇噶嘛？ 都系。咁但我估佢如果入六步，系咪应该起码都有一两 set 咧？ 应该有两 set， 应该有两 set 都要， 系嘛？系啦。咁另外 六步又唔好多啫，如果俾你试下先嘅，可能真系。 我就咁谂嘅，就系、是、先攻六个先。 系咯。 如果啱肠胃咧，就应该可以再多啲。 哦，系啊。 但其实。最难系乜嘢呢？其实印度攞嚟，大家知道对付边个噶啦，就对付先对付巴基斯坦，所以佢应该预先咧就会摆喺翻咧就 Kashmir 嗰边嘅地方咯。咁咧就喀什米尔嗰度咧就专嚟对付呢个巴基斯坦。 美国有冇 F 十六啊？唔系呢个印度有咩 F 十六啊？ 印度有咩 F 十六啊？印度冇 F 十六， 冇 F 十六。哎呀，咁冇提，冇。 但系佢哋据说话想组装 F 十六啊嘛。咁如果佢组装到 F 十六，自己一定买啦。 系啊， 好嘛？咁所以就应该，但系未食市噶嘛。 咁可唔可以呢个 F 十六打 F 十六咯？自己见到。 哦，即系你讲巴基斯坦嘅 F 十六， 系啊， 但系巴基斯坦 F 十六好少啫，印象 好少咋， 少少咋，即系可能讲紧三十架到嘅咋，即系可能讲紧三四个中队嘅咋，印象中 都唔少啊， 多噶多噶， 都唔少啊。 哇，咁但系如果你同印度比咧，印度嘅战机咧系多佢 double 啦，起码都，系啊，所以巴基斯坦嘅空军咧只能够一个中国或者叫小国嘅空军，印度嘅空军咧就真系类似强国嘅空军嚟，系啦。其实咧印度空军某程度上咧，如果同大陆打咧。大陆嘅先进战机系唔够印度多噶， 哦， 即系所以咧，点解你冇发觉咧？中国同印度咧成日咧嘴炮啊，两边都嗱最正就系两边都中意嘴炮啊，咁但系咧，如果真系坚打咧，讲空军咧，其实中国系输少少添，因为咧，如果讲咧嗰个运送同指挥咧，那个速度仲会冇印度咁好啲。好啦，咁咧，如果佢一咁样 develop 咧，大家谂咧就系佢可能喺喀什米尔啲地方用啦。咁啊，同埋如果佢对付中国洞朗边境附近嗰啲位咧，飞唔飞到咁高去战斗咧，我哋都有怀疑嘅。系嘛？即系如果你话用到黑鹰嗰啲就会好少少噶嘛。 阿帕奇应该好 OK 噶嘛？呢啲 阿帕奇得唔得咧？我唔肯定阿帕奇有冇试过飞到咁高作战喎。 系 咩？系啊，即系佢有冇试过啲高原作战啊？因为好多时沙漠啊，成嗰啲又唔去到咁高噶。 系 啦，咁啊睇 spec 啦，我哋大家系嘛？咁啊实战就好似冇。 但系阿帕奇已经好力过 UH 即 H 一噶啦。 Suppose， 但系 UH 咧系真系可以系试过喺高原度玩过噶嘛？ 哦 大陆以前系，点知唔知以前有个 history 系大陆试机啊？ 系咩？ 佢咧好招标，佢招标咧就揾晒全世界嘅直升机嚟招标，最后赢嗰个系黑鹰，因为黑鹰可以创到纪录咧，系七千几米定八千米啦，有两个纪录嘅，七千几同八千米都飞到嘛。 哦， 跟住咧就所以大陆就一买就买黑鹰啦。 哦， 跟其他欧洲厂我唔要嘛。 哦， 就买黑鹰，嗰时嗰阵时入咗卅架嘛。 哦， 用到依家。你真系讲笑， 有啲民用版嚟噶嘛，唔系军用版， 系 即系运输版， 民用版啫。我估佢一定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啦。大家呢个就唔需要怀疑。 而家咪有呢个直几多啊？直二十啊？ 直二十 系咯， 直二十系抄佢噶， 系咯， 系啊，直二十，大家都放心，直二十一定系抄噶啦。 系 诶，我咧有啲朋友咧同我讲话，喂，你可唔可以做一集咧，系讲晒大陆咧点样去山寨人哋？跟住我，哇，你知唔知一集系做唔晒噶？做翻十集到啦，大概要十集都系讲少少嘅啫。好啦，咁我讲下一章啦，下一章咧就讲美国咧，嗱呢个久违咯，原来美国咧佢搞超音速武器，其实佢系唔先。先进嗰啲度 系啊，所以咪要停战斧导弹咯。 即系佢一啲都唔先进，因为点解咧？因为对佢嚟讲咧，佢觉得咧武器系唔使超音速的， 因为佢有飞机超音速得啦， 系个飞机超音速就得噶啦。因为咧佢只要咧佢用最快速度咧去到你嘅前线，我咧唔使射啊，我望你见到我眼镜啊，脚远啊嘛。佢系所有都要喺前线最快噶嘛？ 系 如果踢足球咧，呢啲咧就叫做高位压迫啦。咁呢啲踢法咧系好难打嘅，其实真系系好啦，咁讲翻啦。大家知咧，如果我哋讲到高超音速武器啦，或者超音速武器啦，纯粹讲即系三四倍或者五倍啦，或者系讲紧十倍嗰啲咧，而家发展得最劲国家咧，一定系中国同俄罗斯啦。如果大家睇咧大陆，你知咧大陆咩有只咩叫做乌十四啊 ，W 十四或者叫做 ZH 唔知嘟嘟嘟嗰啲咧，我记唔到啦。嗱，嗰啲位咧，其实佢系俾特登俾你睇嘅。佢话咧，佢哋系五倍至十倍嘛。咁我哋不如咁啦，唔好讲十倍啦，五倍啦，当佢五倍都好难截噶啦。基本上，如果你俾佢飞咗出去，佢哋话咧，而家啲弹头咧已经装咗喺东风四十一。 哦， 咁我哋咧上集系咪讲咗东风四十一啊？ 系，咁咪嚟紧会入。可以穿梭机型机头噶， 系啊，三角形嗰个咧，可以飘下飘下噶嘛，变咗就好难捉噶咯。 系啊，即系有时佢哋自己都唔知飘去边嘅时候，你点捉佢咧？系咪嘅感觉？好啦，嗱，讲翻啦，嗱，其实咧五角大厦咧同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签咗份咧九亿几嘅美金嘅一合约，就做一个叫做嗱、那个朵咧就叫做超音速常规打击武器。 系 咁啊，其实个名都好明显噶啦，就讲紧咧就系我哋要做一部咧超音速，即系大概五倍， 系 或者十倍啦，五至十倍。嗱，其实咧你问美国咧，佢有冇试过做一啲超音速嘅武器？系有嘅。 系 嗱，佢一个 project 咧就要做二十倍音速， 哇， 系好恐怖，系二十倍音速啊！ 系嗰个拦截噶嘛，唔系做攻击噶嘛。 二十倍音速嗱，其实冇人知嘅，你可以拦截就可以攻击噶嘛。咁、 okay. 咧用二十倍音速咧，但系佢衰咗。佢大概试咗嗱单位数咯，佢咪试好多次，应该大概可能试咗五次附近啦， 系， 但系全部都 fail 嘅。 哦， 但系咧据说大陆咧就做咗一次就成功嘛， 哇、哦， 五倍，大陆就唔贪心嘅，唔知五倍定十倍嘅啫、 okay ， 就成功咗。大陆做廿倍唔得，咁、 okay、 所以咧就而家咧就睇翻 Lockheed Martin 咧集中咧再部署咯，依家 都系 Lockheed Martin 整啊 ，Lockheed Martin 整，因为 Lockheed Martin 系而家个资源同埋嗰个科技最高噶嘛。咁你揾佢整咧，应该个成功率系高啲咯。 好， 咁佢哋咁讲，佢哋话咧，依家咧就要用五倍。咁其实佢哋针对目标咧就系东风咯， 系 东风嘅情况。咁同埋咧，佢哋要 develop 咧嗰个嘢咧，系可以佢全个国家咧都好轻易就可以发射到嗰样嘢。 哦， 咁就嗱睇啦。如果呢个超音速武器咧，嗱大家睇到个样都几靓仔嘅， 唔使核动力噶。 唔使啦，应该系冲压引擎嘅啫。照睇啊， okay. 应该用冲压引擎啦，就用啲固体燃料啦。 OK，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初速点样去令到佢达到呢件事咧？ 我两段火箭、啊。 因为咧嗱，我哋照睇呢件事咧，有机会咧系用空机嘅， 系 即系应该用飞机做载具咯， 就唔会系用 船或者有助推火箭啦，系嘛？ 助推火箭咧，一系就系啦，咁就我估咧用飞机载咧嗰个位系有机会，或者 Alex 话斋咯，就用啲火箭都有机会。都有机会嘅，好咁咧，下一章咧，我哋咧就讲到去咧，睇先吓，下一章系啦，就讲到去伊拉克，个伊拉克好过瘾、哦、，Alex， 个伊拉克咧，原来佢原本咧用紧咧美国啲 M 一噶嘛， 系 嘛 ，M 一 A 一， 但好似听讲依家谂住咧唔用咯， 点解咧？ 用 T 九零 太贵啊？ 嗱，据说原来佢哋话咧用唔惯， 唔惯， 用惯好嘢、 哦。哦，即系以前佢用开， 佢系用开苏式噶嘛， 苏式嘢。 佢喂，我想问咧，佢对上嗰个系咪用 T 七廿二噶？即系佢嗰时打嗰时打海湾战争，佢系咪用 T 七廿二过嚟噶？定系再早啲 T 五廿八过嚟嘅 T 六廿四啊，六廿二或者 T 五廿八，五廿五都有嘅，冇五廿八， 冇五廿八 ，T 五廿五啊， 系啊， 即系佢用佢系咪用开旧嘢粗嘢就用？ 嗰阵时最新应用 T 七廿二嗰阵时， 但系听讲嗰阵时俾人炸到殉爆，同埋个炮塔炸到反起嘅。 系啊， 爆向即系向天爆， 系啊，好易爆又我识出晒名。 同埋嗰阵时佢有买大陆噶，啲坦克。 仿都系仿制车嚟嘅 都系仿制系嘛，仿制俄罗斯啲嘢，苏联啲嘢。系啦，咁咧据说咧呢单料咧，总之就系话咧，佢哋咧依家有 M 一 A 一就唔用，就买呢个 T 九零。 系， 我怀疑咧个原因咧就因为咧佢哋咧未有啲 trainer 嘅， 系 嗰啲 trainer 咧个即系佢哋揸坦克嘅历史就耐啲啦， 系 咁佢哋咧不嬲咧都系揸开俄国嘢噶嘛， 系啊， 突然间咧你要佢咧揸呢个嘅美国嘢，佢哋真系唔识教啊， 唔得噶， 都唔知点样教翻啲僆仔用， 系啊， 咁于是咧我怀疑佢哋个 manual 咧写唔到啊， 系， 咁于是佢哋想得翻以前啲 manual 啊， 系， 咁如果你得翻以前啲 manual 咧，你只需要咧你买 T 九零之后咧。其实你要改动嘅应该系最少噶嘛、 哦。美国俾唔俾佢买先？ 美国俾唔俾佢？ 系啊， 其实美国控制唔到伊拉克噶咯，依家，因为其实你已经差唔多全面撤退啦。 咁买 T 九零 啊， 打咩目标咧？ 打 T 九零啊？嗱，其实如果伊拉克嗱伊拉克之前嘅敌人系伊斯兰国嘛， 系啊。 如果依家伊拉克冇咧，就系、是、打库尔德人啦。 库尔德啊？ 如果打库尔德人嘅话，其实用 T 九零同 M 一 A 一冇分别啦。 哦，差唔多啦。 因为其实你呢种重火力，其实你系对佢哋嚟讲，佢哋系冇得招架噶嘛。 T 九零可能平啲添用。 系啊，可能仲平啲添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应该咁讲。同埋咧，佢哋之前咧嗰啲 M 一战车咧，咪俾伊斯兰啲人咧笠鬼咗嘅。 系啊。 咁然之后咧，啲人就睇翻，觉得其实，你即系你俾啲好嘢，你都唔识用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我估就系类似呢啲情况，就搞到佢唔想用咯。哦、都几好笑嘅，其实 好 啊，咁就下一个啦，系嘛？好，阿哥啊，讲埋呢个啦，系嘛？咁呢个咧就系嚟紧啊，菲律宾咧谂住咧同呢个韩国啊就买十二架 F A 五十呢个轻战机啊。 系 呢个 F A 五十咧，大家睇个样咧，你就估到咧，其实佢系类似啦，佢原本咧系教练机嚟噶， 系， 但系咧佢可以做轻型攻击机啦。 系， 咁呢个喂大家冇睇错，呢个嘢咧。个样哦， 少啲似神风， 少少都，因为佢流线啊，靓仔，同埋大家知唔知呢部嘢可以飞几快？ 唔知 系超音速噶， 超音速几多？ 呢部系 1.5 噶， 咦冇 OK 喎， 唔系讲笑噶呢部嘢。咁咧，因为佢 1.5 咧，所以咧你话佢战斗力有翻咁上下嘅， 系咯。 咁你咪预大概同呢个嘅 F35 飞咁快咯。咁啊，武器挂载都唔差嘅， 系 啦，即系几吨一定有，但系佢四五吨到啦，例如 系 四五吨咧，唔系冇四五吨，我估大概系两三吨。 有 F16 嘅级数咧？ 啊冇，应该低少少嘅， 低少少 系啦。但系佢咧就转弯半径啊，样嘢都应该唔错，同埋佢电子嘢都唔会太差咯。 O K， 同埋大家要记得 ，FA50 咧系韩国同埋边个美国嗰个一齐生产咧。就是美国最劲嗰、那个啊 ，Lockheed Martin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嘢嚟噶，唔系差。咁喺菲律宾咧，最紧要就佢有钱买嘛，咁佢就都唔系买得多嘅， 十二架买 十二架系咪？咁我谂你如果买十二架就大概系讲四五亿美金咯， 好 多唔系好多。咁当然你问，咁啲钱喺边度嚟啊嘛？我谂其实佢大陆都送唔少钱俾佢，咁你咁用大陆啲钱嚟买都几开心，系咪都几？ 几钱一架大概？ 我谂大概一二千万一架， 咁平， 或者二三千万，唔系佢教练机嚟噶嘛？ 二三千万 、OK 啊、我谂如果你二三千万嘅话，你买十二架几多？两亿美金到啊，都买到啦，系嘛？ 系 啦，两亿几三亿美金咯。咁大陆送俾佢都唔止啦，系嘛？我估，所以其实咧都几顺噶啦。好，呢只嚟呢度先。 好。